乐书。太史公曰：“予每读余书，至于君臣相斥，为事己安，而古公不良，万事堕坏，未尝不流涕也。”成王作颂，推己成义，卑鄙加难，可不畏战战恐惧，善守善终哉？君子不违约则修德，满则气理，义能思出，安能为始，沐浴高泽而歌咏勤劳，非大德谁能如斯？传曰：制定功成，礼乐乃兴，海内人道一身，其德一志，所悦者亦义，满而不损则义，盈而不迟则清，凡作乐者所以节乐。君子以谦退为礼，以损减为乐，乐其如此也。以为周易国书，情习不同，故博采风俗，写笔声律，以补短遗化，驻留政教。天子功于明堂临官，而万民贤荡涤协会，斟酌饱满，以示觉性。故云：雅颂之音礼而民正，教教之声兴而事奋，正位之曲动而心吟。及其调和协和，鸟兽尽感，而况怀五常，含好物，自然之事也。至道亏缺而正因兴起，封君世辟，明显临州，争以相高。自仲尼不能与其忧遂容于鲁，虽退正月以右事，作五章以次时，由末之化。凌迟以至六国，流免臣役，遂往不返，足于丧身灭宗，并国于秦。秦二世有以为余，丞相李斯进谏曰：放弃诗书，极易声色，祖一所以惧也。清机细过，自心长业，纣所以亡也。赵高曰：五帝三王，月各书名，事不相习，上自朝廷，下自人民，得以皆欢喜，和殷勤，非此和乐不通，解则不留，亦各一世之化，度时之乐，何必华山之路耳，而后行远乎？二世然之。高祖过沛，失三侯之章，令小儿歌之。高祖崩，令沛得以四时歌舞宗庙。孝惠、孝文、孝景无所增更，于乐府习常四旧而已。至今上即位，作十九章，令侍中李延年次序其声，拜为协律都尉，通易经之事，不能读之其词，皆集会五经家，相与共讲习读之，乃能通知其意，多尔雅之文。汉家常以正月上新词太医甘泉，以昏时夜词道明而终，常有流星精于词坛上，使童男童女七十人聚歌，春歌清扬，夏歌朱明，秋歌西号，冬歌玄明，事多有故不论。又常得神马卧蛙水中，复赐以为太医之歌。歌曰：太医共兮天马下，展翅汉兮莫留者，逞荣羽兮亿万里， 锦安匹兮龙为友。后伐大院得千里马，马名蒲烧，赐作以为歌。歌诗曰：天马来兮从西极，经万里兮归有德，成陵威兮降外国，射流沙兮似夷服。中尉吉安进曰：凡王者作乐，上以成祖宗，下以化兆民，今陛下得马，诗以为歌，谐于宗庙，先帝百姓岂能知其音也？上默然不悦。丞相公孙弘曰：安诽谤圣制，当足。凡音之起，由人心生也，人心之动，物使之然也。感于物而动，故形于声，声相应，故声变，变成方，谓之音。彼音而乐之，即干戚羽毛，谓之乐也。乐者，音之所由生也，其本在人心感于物也。是故其哀心感者，其声叫以沙；其乐心感者，其声单以缓；其喜心感者，其声发以散；其怒心感者，其声粗以利；其静心感者，其声直以连；其爱心感者，其声和以柔。六者非性也，感于物而后动，是故先王甚所以感之。故离以导其志，乐以和其声，正以依其形，形以防其奸。礼乐行政，其极一也，所以同民心而出至道也。凡音者，生人心者也，情动于中，故行于声，声成文，谓之音。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，其正和；乱世之音怨以怒，其正乖；亡国之音哀以思，其民困。声音之道与正通矣。公为君，商为臣，爵为民，止为事，与为物。吾者不乱，则无沾赤之音矣。公乱则荒，其君骄；商乱则垂，其臣坏；爵乱则忧，其民怨；止乱则哀，其士勤；与乱则危，其财匮。吾者皆乱，迭相邻，谓之慢。如此，则国之灭亡无日矣。正位之音，乱世之音也，比于慢矣。桑间蒲上之音，亡国之音也，其正散，其民流，屋上行思而不可止。凡音者，生于人心者也，乐者通于伦理者也。是故知声而不知音者，禽兽是也；知音而不知乐者，众庶是也。唯君子唯能知乐。是故审声以知音，审音以知乐，审乐以知正，而至道备矣。是故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，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，知乐则基于礼矣。礼乐皆德，谓之有德。德者德也。是故乐之龙非及音也，实响之礼非及味也。清妙之色，诸弦而殊乐，一唱而三叹，有一音者矣。大响之礼，上玄酒而祖兴余，大耕不合，有一味者矣。 是故先王之治理乐也，非以及口腹耳目之欲也，将以教民贫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。人生而静，天之性也，感于物而动，性之送也。物至至之，然后好恶行焉。好恶无节于内，至又于外，不能反己，天理灭矣。夫物之感人无穷，而人之好恶无节，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。人化物也者，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。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，有淫逸作乱之事。是故强者邪弱，众者暴寡，智者诈愚，勇者苦怯，疾病不养，老幼孤寡，不得其所，此大乱之道也。是故先王治礼乐，人谓之节，催麻哭泣，所以节丧祭也，钟鼓干戚，所以和安乐也，婚姻关机，所以别男女也，麝香食响，所以正交接也，礼节民心，乐和民生，正以行之，行以防之，礼乐行政四达而不备，则王道备矣。乐者为同，礼者为义，同则相亲，义则相敬，乐盛则流，礼盛则离，和情世貌者，礼乐之事也。礼义利则贵贱等矣，乐文同则上下合矣，好恶助则贤不孝别矣，行尽暴绝举贤则正君矣，人以爱之，义以正之，如此则民至行矣。乐由中出，礼自外作，乐由中出故敬，礼自外作故文，大乐必义，大礼必简，乐至则无怨，礼至则不争，即让而治天下者，礼乐之谓也。暴民不作，诸侯宾服，兵革不恃，五行不用，百姓无患，天子不怒，如此则乐达矣。和父子之亲，明长幼之序，以敬四海之内，天子如此，则礼行矣。大乐与天地同和，大礼与天地同节，和故百物不失，节故四天祭地，明则有礼乐，忧则有鬼神，如此则四海之内和敬同爱矣。礼者舒适和敬者也，乐者义文和爱者也，礼乐之情同，故明王以相言也。故事与时并，名与公谐，故钟鼓管磬与乐干戚，乐之器也，处信俯仰，吉兆书籍，乐之文也，伏轨卒斗制度文章，礼之器也，升降上下周旋嬉习，礼之文也。故知礼乐之情者能作，使礼乐之文者能述，作者之谓圣，述者之谓明，明圣者述作之谓也。乐者天地之和也，礼者天地之序也，和故百物皆化，序故群物皆别，乐由天作，礼以地治，过治则乱，过作则暴， 明于天地，然后能兴礼乐也。论伦无患，乐之情也。心喜欢爱，乐之观也。忠正无邪，礼之至也。庄敬恭顺，礼之至也。若夫礼乐之失于金石，乐于声音，用于宗庙祭祀，是于山川鬼神，则此所以与民同也。王者功成作乐，制定治理，其功大者其乐备，其制变者其礼具。干戚之舞，非备乐也；烹熟而祀，非达礼也。五帝书时，不相言乐；三王议事，不相习礼。乐急则忧，礼粗则偏矣。即夫敦乐而无忧，礼备而不偏者，其为大圣乎？天高地下，万物散疏，而礼至行也。流而不息，合同而化，而乐兴也。春作夏长，人也；秋敛冬藏，义也。人尽于乐，义尽于礼。乐者敦和，率神而从天；礼者变仪，居鬼而从地。故圣人作乐以应天，作礼以配地。礼乐明备，天地观矣。天尊地卑，君臣定矣。高卑以臣，贵贱位矣。动静有常，大小殊矣。方以类聚，物以群分，则性命不同矣。在天成象，在地成形，如此则体者，天地之别也。地气上积，天气下降，阴阳相磨，天地相荡。鼓之以雷霆，奋之以风雨，动之以四时，暖之以日月，则百化兴焉。如此则乐者，天地之和也。化不实则不生，男女无别则乱登，此天地之情也。即夫礼乐之集乎天而盘乎地，行乎阴阳而通乎鬼神，穷高极远而侧身后，乐助太史而礼居成物。助不息者天也，助不动者地也，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。故圣人曰：礼云，乐云。昔者舜作五弦之琴，以歌南风；魁始作乐，以赏诸侯。故天子之为乐也，以赏诸侯之有德者也。德圣而教尊，五谷十熟，然后赏之以乐。故其治民老者，其五行极远；其治民义者，其五行极短。故观其五而知其德，闻其事而知其行。大张，张之也；贤持，备也；韶，济也；夏，大也。殷周之乐，尽也。天地之道，寒暑不时则极，风雨不节则饥。教者，民之寒暑也；教不时则伤士，士者民之风雨也；士不节则无功。然则先王之为乐也，以法治也。善则行向德矣。夫权始为酒，非以为祸也，而欲送一凡，则酒之流生祸也。是故先王因以九礼，一献之礼，宾主百拜，终日饮酒而不得醉焉， 此先王之所以被酒惑也，故酒食者所以合欢也，乐者所以向德也，礼者所以必淫也。是故先王有大事，必有礼以哀之，有大福，必有礼以乐之。哀乐之分，皆以礼中。乐也者诗也，礼也者报也。乐，乐其所自生，而礼反其所自始。乐彰德，礼报情反始也。所谓大陆者，天子之余也，龙其九流，天子之精也，青黑猿者，天子之宝归也。从之以牛羊之群，则所以赠诸侯也。乐也者，情之不可辨者也，礼也者，礼之不可易者也。乐统同，礼别异，礼乐之说贯乎人情矣。穷本之变，乐之情也，著成去伪，礼之精也。礼乐顺天地之成，达神明之德，匠心上下之神，而凝视精粗之体，领父子君臣之节。是故大人举礼乐，则天地将为昭焉，天地心和，阴阳相得，畜育富裕万物，然后草木茂，沟蒙达，雨禾粪，角革生，蛰虫招苏，鱼者欲孵，毛者孕育，胎生者不毒，而卵生者不畜，则乐之道归焉。乐者，非为黄钟大吕弦歌干扬也，乐之末节也，故同者舞之。不言习，臣尊祖，列边斗，以升降为礼者，礼之末节也，故有司长之。乐师便乎生师，故北面而弦。宗助便乎宗庙之礼，故后师。商助便乎丧礼，故后主人。是故德成而上，义成而下，行成而先，事成而后。是故先王有上有下，有先有后，然后可以至于天下也。乐者，圣人之所乐也，而可以善民心，其感人深，其风仪俗义，故先王著其教焉。夫人有血气心志之性，而无哀乐喜怒之常，应感起物而动，然后心术行焉。是故至微交衰之因作，而民思忧；缠缓慢易，繁文简洁之因作，而民康乐；粗粝猛起，粪沫广奔之因作，而民刚毅；廉直精正，庄诚之因作，而民肃静；宽裕肉厚，顺承合动之因作，而民慈爱；流辟邪散，敌成敌滥之因作，而民淫乱。是故先王本之性情，极之度数，致之礼义，和生气之和，道五常之行，使之阳而不散，阴而不密，刚气不怒，柔气不摄，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，即安其位而不相夺也。然后立之学等，广其节奏，省其文采，以绳得厚也。类小大之称，比中始之序，以相事行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礼，皆行见于乐，故曰乐观其身矣。 土敝则草木不长，水繁则鱼鳖不大，气衰则生物不育，事乱则礼废而乐淫。是故其生哀而不庄，乐而不安，慢逸以犯节，流绵以忘本，广则容奸，狭则私欲，感涤荡之气而灭平和之德，是以君子见之也。凡奸生感人而逆气应之，逆气成象而淫悦兴焉；正生感人则顺气应之，顺气成象则和悦兴焉。唱和有应，回谐曲直，各归其分，而万物之理以类相动也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，比类以成其形。奸生乱色，不留聪明；淫悦废礼，不接于心术；惰慢邪僻之气，不摄于身体，使耳目鼻口心智百体皆由顺正，以行其意，然后发以声音，闻以琴瑟，动以肝漆，视以羽毛，从以箫管，奋至德之光，动四气之和，以助万物之理。是故清明向天，广大向地，中始向四时，周旋向风雨，五色成文而不乱，八风从律而不坚，百度德数而有常，小大相成，中始相生，唱和清浊，代相为精，故月行而轮清，耳目聪明，血气和平，移风易俗，天下皆宁。故曰乐者乐也，君子乐得其道，小人乐得其欲，以道治欲则乐而不乱，以欲忘道则惑而不乐。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，广乐以成其数，乐行而民向方，可以观德矣。德者性之端也，乐者德之华也，金石丝竹乐之器也，诗言其志也，歌咏其声也，舞动其容也，三者本乎心，然后乐器从之。是故情深而闻名，气盛而化神，和顺机中而英华发外，为乐不可以为伪。乐者心之动也，声者乐之象也，文采节奏声之势也。君子动其本，乐其象，然后治其事。是故先古以警戒，三步以见方，再始以筑网，复乱以赤规，奋疾而不拔，急忧而不隐，独乐其志，不厌其道，背举其道，不思其欲，是以情陷而毅力，乐中而得尊。君子以好善，小人以奚过，故曰生民之道，乐为大焉。